第71届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社会人权和人道会议从10月28号到31号进行了人权保护与增进主题讨论。我国代表在讲话中指出，由于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爱国后代、关爱人民的政治，朝鲜全体人民都在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我们朝鲜式社会主义制度下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享有真正的人权。朝鲜政府今后也将为巩固并发展国家的人权保障制度、保障人民的权利和改善人民生活而竭尽一切。我国代表揭露敌对势力旨在打垮我们思想和我国制度的猖獗人权骚动的本质和反动性之后指出，联合国应当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拷打行为、美国在自由女神像下面不断发生的各种蹂躏人权行为、日本旨在规避对特大型反人道犯罪进行谢罪和赔偿的狡猾阴谋、南朝鲜傀儡集团集体引诱和绑架我国公民的野蛮行径等列为正式议题与予以处理，并紧急采取措施。我国代表就美国和日本拿着我们莫须有的人权问题进行挑衅一事强调，美国在指责人家之前，先要改善早已变成世界最大人权不毛之地的本国严重的蹂躏人权状况。日本则不要盲目追随美国的对朝敌视政策，并再次强烈要求日本对过去反人道犯罪立即做出谢罪和进行赔偿。